哼哼勤，你哋有冇做运动啊？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手下留情，喐手喐脚做运动， 再唔喐就唔喐得噶啦。 咁、 有请十项全能健康达人雷洪德博士。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好，大家看，今天呢我哋好冇乜几好啊， 系啊。 咁之前咧，氣來氣喘啦，成身汗添，我而家。 系咯， 因為今日呢位嘉賓啊，堪稱我覺得係一位武林高手嚟嘅。 頭先啊，佢為咗啊要教大家咧點樣去保養身體咧，佢淨係瞓身演出啊， 冇錯啦， 瞓咗喺地下。 即係點解我話佢係武林高手咧？嗱，我哋譬如咧，我哋都請過譬如羅榜師傅，咁佢都會講練功咧，就唔知嗰啲任督二脈啊、氣聚丹田啦。但呢位嘅嘉賓咧，佢就用你一門嘅，佢就講嗱，你呢嚿肌肉、嗰嚿肌肉點樣做？咁咧就去鍛鍊身體。所以咧，好似一個世外高人。 冇錯，已經聽你啊語氣，好似想阿羅網師傅同我哋嘅嘉賓對一對華山論劍 喎。但我一樣嘢就麻麻地咯。 嚇！ 佢話佢係恬淡情懷同埋呢個音樂情人嘅 fans， 係咪咁講先？ 係啊，我開聲啦，係咪？喂，你哋真係要守下流程啊！你唔好踩得我咁盡喎。 冇嘅。好，歡迎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雷洪德教授，你好。 係， 教授 你好。 教授你好。 啊，平時咧我哋就喺十項全能嗰度咧就聽你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唔係講體育嘢嘅。 系， 我哋讲嚟， 讲 纯粹讲嚟。 喂，我好开心嚟到呢个一台直播室手下留情咧，我觉得年青咗40年啦。 系咩？你平时啲拍档？ 你平时啲拍档有啲都好细个噶，细过我哋噶。 以前阿林边个林普斯啊细啲嘅，而家边个？而家 徐家乐。我细细个就睇徐家乐打波噶啦。 我都系啊。 喂，你哋即系有时见到徐家乐咧，你都可以抽下水噶。徐家乐有一段好经典嘅，即系媒体上高啦。佢嗰晚咧就打。甲一籃球，跟住嗰陣時咧，就夜晚咧打完波之後咧，就翻去體育世界咧，就評述翻嗰場波。 係， 而家徐家樂大波啦，徐家樂上，徐家樂攞兩分啦！ 咦，幾得意喎呢個， 呢個幾 勁， 係啊！所以我有時都同佢講下噶。 哦，係咪 啊？佢當年嘅花名叫小鋼炮啊！ 哦，小鋼 小鋼炮啊！ 我唔知呢度爆唔爆得嘅啦，不過手下留情都可以留下情嘅。 係冇錯嘅，點解叫小鋼炮啊？ 點解咧？ 因為佢當年打波真係好全面嘅。嗱，即係喂，而家講我定講佢先？ 你講少少佢啦。 講少少講你㗎， 我冇收到佢嘅不反對通知書。 大家都叫同事啊， 咁因为当年即係佢排球啦、手球啦同埋篮球呢都係香港队嘅。当年即係我哋嘅年代呢就少有一个咁全能嘅运动员。所以好好彩啦，我哋而家机缘巧合即係喺节目里面十项全能啦，都係第一台我嘅节目啊。 大家互相宣传。 你哋一节目我就星期六啫。咁就倾下偈啊，讲下。 喂，你记得喺十项全能嗰度宣传下上手下流程喎。 我叫徐家乐上嚟啊。 都可以噶，都可以噶。同埋呢个礼拜咧，阿雷 Sir 喺手下留情有你把声咧，咁你又冇听音乐情人同埋电灯就 埋住啦。我而家喺十万全能一开咪咧，我系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所以我喺呢度开咪嘅时候咧，我都问下两位拍档，你哋有冇做运动嘅习惯先？ 有，有先，但系讲埋 有就可以接受你访问。 讲埋阿徐家乐哥哥先。 当年真系好好扎实噶，同埋体能系好好嘅，因为当年咧好老实讲就唔系话好有科学嘅方法锻炼啦。即系两位主持有冇睇过《青春火花》？ 有， 咁你唔可以做呢啲节目噶啦，年青人。你话，诶，我喺网上睇嗰啲， 我系我近排先睇嘅咋， 近排先睇 嘅，早几年先睇嘅咋，系梁丽勤当年睇直播嘅。 系嗱，阿雷 Sir， 你真系误解咗，其实手下留情唔系一个年青人嘅节目， 系我哋系冇错啦， 系啊，我哋中老中老， 系我又俾人话讲， 我哋俾人话废中噶， 真系， 系啊， 系啊，我哋嗰啲和李飞嗰啲 都冇啊，我见你哋都冇拎住嗰把废中废青嘅风扇。 呢度有冷气啊嘛， 系啊， 大家知道雷 Sir 好玩，我问多个问题先。 系 雷 Sir 早排我见到你喺外国扮 Hello 妈咪嘅话 ，Hello 妈咪，哦，系系系，因为啱啱咧嗰阵时早嗰排咧就我哋香港运动医学嘅科学会，咁我而家小弟咧就被选咗做会长， 哦， 咁我哋真系喺香港嘅运动医学同埋运动科学系即系少有。 校嘅呢啲學術組織啦。咁我哋一團就十幾人啦，即係透過香港體育學院嘅老友記咧，就聯絡到日本東京嘅、即係奧運嗰邊嘅友好啦，同埋嗰邊兩間大學，咁就過咗去交流。咁佢哋東京奧運咧，佢哋嘅即係宣傳嘅賣點咧，就係英文一句咧，就叫做 Olympic in a City 啊，即係大家都去過東京啦。我諗香港人真係星期六去，星期日翻嗰啲咁樣嗰啲。咁佢成個嘅奧運嘅設計啊、營運啊、宣傳啊，都用東京嚟做啦。咁你知即係日本就嗰只貓貓啦，就好出名啦。嗰只叫做招財貓啊嘛，係嘛？我細個第一次睇嗰只貓咧，我估得古靈精怪，但係嗰只貓咧嘅手勢又好特別。咁所以佢有張 poster 喺度，即係東京奧運，咁我又走埋去影張相。 哦，呢個萬能嘅貓咯。 大家女士，因為呢啲即係社交媒體度，大家互相呃下 like 啦。 因為先講開又講，我記得係咪有一次咧，我喺呢個氣象冷知識上面都記得。 係啊， 嗰次好玩，嗰次好玩。 係啊，呢個都幾好玩嘅，真係。即係話時話咧，我都唔知點解機緣巧合咧，可以有機會幫下做一啲宣傳。我細細個咧就係玩呢個獨木舟啊、行山啊、露營啊、野外定向啊、帆船啊。咁就有一次機緣巧合，即係香港旅聯旅行遠足聯會嘅周年嘅晚宴，咁啱咧，天文台台長咧，阿岑台長咧就從我隔離喎。咁我梗係問下岑台長，你有冇做運動啦？咁佢大家傾下， 唔係你我唔可以接受你訪問我。 咁大家傾下偈，咁其實都而家都成為好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天文台早幾年咧都開始喺 Facebook 網頁啦，即係所謂要貼地啲啦，讓到大家係知道認識個天氣。其實天文台係服務緊市民，咁點去服務呢？有時基本嘅知識大家有，咁你咪唔會去批評咯。你理解咗成個運作，咁所以佢哋就有一個氣象冷知識嘅系列，咁就拍一條好簡單嘅短片，大約係兩三分鐘到啦。咁就係同佢哋嘅即係科學主任一齊有傾有講啦，食下飯啦，咁諗下啲橋啊，喂，真係幾好玩嘅喎。咁啊，同阿志泰 B B 咧，我諗都有啲 fans 噶，都嚇。咁啊，就拍咗有我印象之中可能六七次到啦。佢哋話都唔錯。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天文台嘅網頁，佢哋 apps 啊，應該阿台長話俾我聽，已經係超越咗香港嘅人口嘅下載嘅次數。 哦， 係 咩？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即係而家我去邊， 我都有。 其實我呢度都唔怕講，有兩個 apps 我朝頭早起身咧，即時撳嘅。係第一個 my app 就係香港電台嘅 apps。 哦，係咯，係啱啊，我哋講呢個，跟住講緊。 第二個 app 我一撳咧，就一定係天文台。 係啊係啊， 因為我哋一出街咧，我哋要知道個天氣環境變化係點啦。咁同埋即係我係一個戶外運動人啊嘛。咁落雨啊，天氣濕度啊，氣温啊，咁其實好開心啊。每個禮拜星期六我主持電台節目，嗱，我唔係專業啦，我即係唔夠你哋咁專業。咁我真係好中意咧，就報天氣嘅。 哦， 我覺得好開心噶喎。係啊，而家係濕度幾多啊？係啊係啊，我可能細細個咧，我就慣咗聽香港電台咧，嗰啲天氣報告員咧，特別係華南天氣。 哦， 哇！ 海南島、東南沿岸、山嶺、雨林、上下村、下下等等嘅嘢。 喂，呢個咪沙噶嘛？係啊， 呢個讓我認識到，我真係細個聽完華南天氣咧，我拉地圖睇下咧，咦，海南島喺邊度啊？ 山頭山尾啊， 係啦，果然係自己有。 係啊， 咁所以即係天文台嘅資訊，咁有時而家同佢熟咗啦，咁我都好多時去宣傳啊，有咩活動啊，咁喺電台裏邊我哋幫手啦。咁香港電台真係公共嘅服務咧，係天。天气呢样嘢系即系一定，咁天气其实同我哋有咩运动有关系咧？就系同个安全咯，系咪？譬如我记得有一年嘅马拉松嘅比赛咧，嗰年咧天文台喺星期日跑马拉松，佢星期四、星期五咧已经好高调，即系好 high profile 话俾大家听，星期日落大雨，喂，咁啊大家知道准备咯。但系嗰年咧。如果話受傷率嚟講咧，真係好好喎，因為最少，因為大家都知道 準備好曬啊。 嗰日都天氣濕啦，咁嗱唔跑嗰啲放棄咗嗰啲放棄咗啦，跑嗰啲都會好謹慎啦。咁我哋亦都會提醒係啦，嗱，即係你著翻一對有坑紋嘅跑鞋、線呔。咁同埋咧，大家都知道，既然咁濕嘅時候咧，你都唔能夠製造所謂自己嘅 PB 啦，即係你最佳嘅時間唔能噶啦。咁所以大家咪 攬 下啲咯，係咯，真係流程手下留情，留得開心啲咯。 歡呼聲，盼望它不會停。朋友的歡呼聲，擦勵我赴前程。求力創新。高峰令我精益求精，争取出线，争取夺荣， 将努力换殊荣。时光紧逼，拼命跑不要停，群众欢呼顿挫，压力却是无形。人在竞争之中，为理想去求胜，光辉背后总有别称，胜负难决定。 好啦，咁啊，雷 Sir 咧，嗱，而家咧，我哋进入另一个环节啦， 系 就系、是、起你底，系啦， 好， 知道雷 Sir 就识好多体育运动啊，身体构造啊， 其实我哋好想知道究竟即系、就是、 你点样成长嘅咧？ 你点样成形变成一个咁 体育嘅 专家？雷 Sir， 你籍贯喺边度 嘅？ 其实 我籍贯咧就系中山嘅， 因为监制托我问嘅，佢就话咧，即系你个肤色就比较咬黑，咁系同你嘅籍贯有冇关系嘅咧？定系做得运动多咧？吓， 广东人都系黄种人啦，黄种人。肌肤点解容易啲黑呢，就是、因为容易受到阳光嘅照射。照射一多呢就因为佢变黑啦。咁但你话白种人呢，佢晒极都唔黑㗎嘛，最多红㗎啫。咁我因为我成日都受呢个阳光嘅 洗礼 囉。 即係譬如话你有冇住过喺长洲啊南丫岛嗰啲。 冇。我细个呢就记得阿妈同我讲呢，就喺洛克道嘅190几号，好似190号。 即近天落你嗰头啊。 是啊，灣仔啊，就幾歲到咧就搬咗去洛克道嘅132號4， 都係喺灣仔銅鑼灣嗰頭 啦。跟住咧就去到大約係7歲咧，就搬咗去163號。因為點解咧？我好開心噶，細個灣仔，我哋嘅年代咧係可以通街走噶嘛。喺灣仔跟住走去蘇丹球場玩咯。 哦， 當年咧我哋仲可以放炮仗嘅、你哋細個唔得啦啩？ 我哋我 梗係唔得啦， 有幾年都仲得，仲有聲。 唔係，我住圍村嘅。 而家都仲有偷偷底 啦，係啦，但係咧，我住嘅地方附近咧都有好多，因為住新界嘛，咁有好多嗰啲村屋咧，你到時到後啊，新年啊嗰啲咧，你會見到嗰啲煙花咧，比維港更璀璨啊！ 咁我記得喺細個真係好記得，當年即係而家都講下提法，即係六七暴動啦，咁而家咪成日都話食催淚彈咩味啊？ 菠蘿啊嘛，係啊！ 我哋細個嗰陣時真係食過催淚彈。 聽講就係話， 因為當年咧蘇頓球場咧係有暴動，咁咧就食催淚彈咧就吹曬去落黑。我哋細個啲屋，咁喺屋企裏邊咧，啲大人咧，我媽咪啊，啲親戚就，閂窗啊，閂窗啊，催淚彈啊，催淚彈啊，咁咧就每人咧就俾條手巾仔我哋咧冚住個面，咁因為我都記得嗰啲味都好刺啊，刺眼啊，會流眼水啊咁咯，咁所以呢啲嘅回憶咧就係我那些年喺灣仔區成長。 雷 Sir 屋企有幾多兄弟姊妹㗎？ 我有個家姐咯，係咯，就係得我同我家姐咋。 咁家境係大約點嘅咧？ 家境啊，就而家嘅劏房咯，我哋當年就係叫做嗰啲叫做咩啊？中間房， 中間房，即係有包租公嗰啲。 係啦係啦，落黑道嗰啲時，嗰啲四層嘅舊樓，咁咧就我爸爸都係做售貨員啦，當年咁咪媽媽就湊我哋啦，做一啲車下啲公仔衫啊嗰類啦，因為嗰時其實個即係。媽咪都會攞啲嘢翻嚟做嘅， 係 咁啊車公仔衫，咁我就真係好喎，我就學識依車喎， 係 我睇佢車，我都幫佢手車過， 哦係啊， 係啊，車衫就係一個好細微嘅技巧嚟，即係車得好，你兩件衫啦，嗰啲閘口啦，你推埋去一路踩，嗱嗰陣時未有電動嗰啲踩㗎，未有㗎，係要踩㗎，你要踩慢先㗎，係啦，啱 升格嘅， 喂香港電台唔可以講牌子， 講升格啫嘛， 佢話嗰個有啲 歌手啊， 係啊， 歌手 啊，係啊，咁所以令我哋細細個咧，好有一個好嘅觀察力。咁同埋即係喺灣仔區嗰時咧，即係我爸爸咧好中意帶我遊車河。坐1號巴士咧就係嗰啲單層巴士，遊個車河兜個彎去到跑馬地。2號巴士咧就去筲箕灣。3號巴士咧就去呢個蒲飛路。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啲交通工具啊。咁所以我小學嘅時候咧，我都有個志願㗎。我就係想做一個巴士司機。 我想做電車司機嗰陣時。 係啊，好多小朋友都係因為咁而中意咗，想希望大個。 你電車司機咧同巴士司機又唔同，我都細個都諗過呢個問題。因為電車司機嗰陣時咧，細個咧係企喺度揸嘅。 係，佢張凳好似 而家就先有啲後期先有凳啫，早期又冇嘅。巴士司機咧就坐喺度揸。咁我就諗下企同坐咩分別咧？喂，真係有分別㗎。你有冇時間俾我講？ 講係。 喂，講起巴士司機咧，呢度真係有一個嘅研究。 因為我都是不離本行啦，真的大家一定要這個冷知識。現在世界這麼多的心臟病的個案，我們做運動為什麼能夠預防心臟病呢？其實就要回帶去到1953年在英國一個巴士司機和售票員的研究。你們兩位肯定沒有試過細個有售票員買飛的， 售票員有 得頭啊，真的有， 他那些飛仔是咁大張的，而且有很多人都買 不小的啦， 买咗飞之后咧，好得意嘅，我好记得嘅。嗰阵我成日都上到巴士咧，就喺嗰啲凳嘅边嗰啲位咧，啲人咧就将嗰张飞咧就 系啊，卷埋 一嚿塞入去，跟住我咪掹翻出嚟自己翻屋企储咯。 哦，系啊，嗰啲 number 咧有5544433嗰啲 number 系有得炒噶。 而家咯，而家有炒啊。 咁嗰阵时喺50年代咧，我哋就未知道啲人嘅行为同心脏病有咩关系。咁所以喺1953年咧，当年咧就英国咧就做咗一个都好大型嘅研究，就观察咗30,000个巴士司机同埋售票员，因为个售票员咧，大家知啦，个 conductor 咧， 就企喺度嘅， 行来行去噶嘛，又企喺度，仲系当年咧系冇电闸俾你开噶嘛，个售票员就帮佢拉闸噶嘛。咁原来发觉嗰个售票员咧喺个巴士里边翻一间嘅工咧，系喺个巴士里边差不多行到7,000步起码，仲系有体力劳动嘅。相反嗰个司机咧就坐定定揸车唔喐噶嘛。咁咧原来两者嘅分别咧，发觉咧售票员嗰个心脏病嘅风险咧系比起嗰个司机嘅话咧。是足足少了一倍。咁呢个成为是世界第一个同行为有关的研究呢，就是了解一下点样样预防心脏病。所以衍生到我哋而家咁多嘅运动去预防唔同嘅疾病啦、 哦。 就是由巴士司机嗰度研究开始嚟 嘅。咁、哦、样。咁所以呢个未你嗰阵时未读呢个研究啦。 你1953年我未出世。 你一路即係我意思你立志做呢一个巴士司机嘅时候你未睇到呢个研究㗎嘛。如果唔係巴士司机有机会。 所以我几年前呢我真係去考返个巴士司机牌。 真系噶， 真系，我而家有个9号、10号牌噶，4、9、10，系啊，真系啊！嗱，如果你哋， 哎呀，我冇电车噶，那个司机牌添， 我迟啲退休可以帮你哋揸下车啊，巴士啊，因为其实都几难嘅。 9号、10号牌梗系难。 咁系咪即系旅游巴嗰啲都？ 系啊，旅游巴，旅游巴，好难揸噶，好难揸。 咁你有冇货嗰啲货柜啊？嗰啲咩3吨半嗰啲？ 嗰啲我未得闲去考住，因为我觉得嗰啲就载货咧，我觉得载人嗰个社会价值咧系好帮到人啊。譬如大家翻工放。学咧嗰啲人由 A 位置，你送啲人去 B 位置、C 位置，咁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帮到其他人咧，我觉得个责任咧系好。但系香港因为你知道香港人真系太过燥底繁忙啦，嗱，譬如你去下外国旅行，咁我成日都坐巴士啦，去到。即係啲人落車咧，係會同個巴士司機講 ，thank you， 唔該，佢當然係講英文或者佢哋嗰啲文啦，係咪？咁但係香港你好少見咧，即係輪中都有嘅，咁但係好少見啲人咧落車會同個司機 say thank you 啊。 係 嗱咁嘅，好似係舊年開始，我突然間唔知做乜鬼嘢咧，我同自己講，我上車要同司機講唔該。我到而家我都仍然係繼續嘅，我嘟完個發達窿之後咧，我就話唔該咁，但係個司機唔應我嘅，通常都。 因為佢係可能工作嘅態度， 佢攬翻房嘢咁。 即系我惊唔系擘大喉咙讲啦，即系 唔该晒， 喺侧边行过，嘟完之后唔该，咁就行咗。我觉得个感觉好舒服噶。 系啊，同埋即系有时有啲眼神，大家你同个司机微笑下咧， 系啊，争好远噶。 我觉得系即系社会系和谐啲咯。 同埋有好多时你搭惯咗嗰条线咧，其实好多都会撞得翻熟口熟面噶。系啊， 喂，讲翻阿雷 Sir 先啦。嗱，咁啊嗱，头先你讲到咧，细个你就立志即系想做巴士司机啦。其实当时嘅雷洪德小朋友系一个点样嘅孩子嚟嘅咧？ 我小学一年班咧就喺而家嘅东华三院嘅李次豪小学，即系湾仔邓兆坚院隔篱嗰度。咁啊好笑， 即系摩利神山嗰带咯。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小一咧就我阿妈就叫我考学校啦，咁考学校咧，咁啊隔篱嗰间咧就系而家所谓嘅名校啦，即系圣若瑟，咁啊两间都考到嘅。咁咧我阿妈就话去边间好咧，咁啊当时即系屋企就好基层啦，叫做吓。咁咧东华三院咧就2蚊嘅堂费，就冇学费嘅。咁另外隔篱嗰间咧，我印象之中好似都要8蚊或者10蚊咁上下到嘅。咁阿妈同我讲啦，其实东华三院学校好好噶，如果你考第一嘅话咧，2蚊堂费都唔使俾学费噶，咁我哋可以帮屋企悭翻啲钱啊。咁啊过咗去东华三院读咯。结果我小一系啦，冇拣圣若瑟。咁咧小一咧我就真系好勤力，我真系考第一。 哇！ 咁就2蚊都悭翻， 系 咁即系所以呢个 费嘅意思，即系一年俾2蚊啊， 一个月嘅嗰阵时系每个月交费噶嘛，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就系小学嘅成长啦。咁嗰度咧有一个嘅而家有个百周年嘅公园喺度嘅，而家仲有交俾康文署。咁嗰阵时咧系小东华三院嘅学生咧。 嗱，而家嗰陣時小息咧係可以行出學校嘅，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小息一定 得15分鐘嘅啫嘛。 咁我就好記得喺嗰度咧，同啲同學仔咧玩好多捉下金絲貓啦，一棵樹啦，玩下啲樹葉啊，掘下蚯蚓啊。咁呢個其實帶出嘅信息咧，就我好開心咧，就係細細個咧有個空間俾我觀察啊，即係觀察一啲嘢，諗下 why 點解咁咧？咁同埋小學嘅時候咧，就去咗圖書館睇書。咁我4年班嘅時候咧，就搬屋，就搬咗去西環，咁啊去咗觀塘樓住。咁觀塘樓咧就啱啱小龍群益會咧，當年咧就開咗圖書館喺我哋觀塘樓嘅天棚。咁啊，梗係上去睇書啦。咁啊，睇書咧就當年我哋小朋友啊睇咩咧？10萬個為什麼啦，咁啊，仲有啦，真係嗰陣時好喎。咁小龍群益會咧仲有廣播劇嘅，俾小朋友有播音組。咁啊，逢星期六咧就每一區嘅小龍群益會嘅播音組咧就會嚟到香港電台，俾15分鐘嗰啲小朋友咧做廣播劇，佢哋播音嘅。 你有冇嚟啊？咁 我就未轮到，但系我就记得准备过一个，记得咧扮一只狡猾嘅狐狸 啊。莫非系嗰啲狼来了啊？嗰啲 我就故事内容就唔记得啦。咁啊，当年咧系有个即系大哥哥大姐姐啦，咁啊有社工嚟嘅，咁啊带住我哋小朋友咧就播音组。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嘅空间咧，细个系可以观察多咗，同埋接触多咗，咁啊令到我哋大个咗之后咧，对于事物嘅即系认识啊，谂多咗嘢啊，咁呢个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成长嘅机会。 系，喂，但系都要系你个人嘅质地系咁先得。 系咯，因为你攞住本书 嚟，我嘅 质 地同你哋一样噶，大家都系人类，我哋嘅肌肉纤维、皮肤系一样 嘅。我知嗱，我哋就唔会谂呢啲嘅。当年我哋玩金丝猫就砌赢对家嗰只算啦，会谂佢点爬啊，啲肌肉啊构造啊， 唔会观察嘅，我哋只会观察就系只金丝猫喺边度出现就捉佢。 系啊，同埋侧边啲人咪买边只赢咪输就啦。嗱，我哋观察 真系金丝猫小动物咧系好多观察嘅，即系嗱，我记得嗱，小学一讲动物，我依家都记得，昆虫点分类啊？头胸腹三部分， 系啊系啊系啊， 好劲好劲， 系嘛？你个头个头攞嚟做咩啊？ 叫咩话？ 系啦，个胸啊嘛，跟住啊腹啦，头胸腹啊嘛。嗰个蜘蛛咧就唔系昆虫嚟噶嘛，因为昆虫有三对脚噶嘛， 系 蜘蛛就唔止， 系唔止 嘅。 咁其实呢啲嘅细细个嘅冷知识咧，我又好记得噶。咁 你係一個即係好想求知嘅人， 同埋你係啦，你記得啊，你有記性喎， 即係每事問嗰啲嚟噶嘛？ 我諗都係嘅，都可能天生有啲中意捐窿捐罅嘅做法啦。 你係嗰啲就係講到阿 Sir 點解咁樣啊？ 係啊，我成日舉手問嘢㗎，真 係。點解係昆蟲啊？你係咪嗰啲嚟㗎？挑機嗰啲咧？ 我會舉手問嘢。 听住咁多先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雷博士啊 You gotta tell me why. 有请十项全能健康达人雷洪德博士。 Tell me why. 咁但係好有趣喎，而家我哋喺大學裏面同啲同學上堂呢、你講一句说話全班會靜晒耷低頭嘅。就係各位同學，大家有冇嘢問呀？ 係呀係呀， 係咪而家個個頭生仔上堂都係咁㗎喎。 唔止大學，其實我哋以前讀中學嘅時候都係咁。 都係咁啦。 係呀，以前 中學都冇人有反應。點解而家唔識問嘢嘅呢？佢寧願去搵下網上搵下 Google 大神呀、都唔會喺上堂裏面。 佢有個女上喺度都唔問。 係囉，嘥咗。 佢哋就係覺得我搵 Google 大神算啦，費事 都唔好意思啊，或者 唔係，我諗同成個互聯網嘅文化啦，講嘢嘅文化都有啲影響。 喂，你係咪啲多口仔嚟嘅？ 我又唔算好多口，但系我記得方温嘅時候咧，就去咗灣仔香港鄧鏡波書院。 哦，咦，有波記嘅喎， 波記係啊，我哋係港鄧，有九龍亦都有間鄧鏡波。咁我哋持友會就梗係踢波啦。咁啊，男校即係男校有咩好處咧？就是、開波一定夠腳啊嘛。 係多得多一陣添啊，可能要分兩隊。 嗰陣時咧，我哋方温仔咧，啲同學咧就互相咧，嗱而家叫欺凌啦，當年咧叫做你撩下我，我撩下你，撩事鬥非啦，係咪啊？咁咧就培養咗我哋細。个咧就好中意讲嘢噶嘛，系咪？你撩人点样样？ 咩啊？嗰啲 系啦，一定要你要有内容去撩噶嘛，唔系话咩啊咩啊咁得噶嘛，系咪先？你跟住要谂下，你俾人哋激一句之后，我第二层点去反击？第三层点去反击？喂，呢个真系要思考嚟噶嘛 ？Brainstorming 嚟嘅真系。 系啊，咁所以呢个会唔会系可能都会令到我系中意讲嘢咯？ 有咩事要撩人呢？ 有咩事啊？大家同学当年都系好天真啦，咁而家几廿年嚟，大家都成为好朋友啦。咁啊，讲翻出嚟，喂，嗰阵时我改你花名，你改我花名啊！咁改花名其實都要有啲一定程度嘅創意嘅，係咪？即係你改一個同學嘅花名，你要深層次啲改，能夠抽到佢水咧，都要動下腦筋。 係冇錯冇錯，咁你改人哋定人哋改你多咧？ 兩樣都有啦。 咁雷常嘅花名係咩咧？嚇，我好想俾人抽到水嘅。 小學咪一定係雷公咯，行雷咯，行雷嘅雷公咯。咁其實咧嗱，大家回看下你唔同嘅朋友。唔喺學校中學嘅階段咧，你有唔同嘅花名或者唔同嘅講嘢嘅語言噶嘛？你升一班，咁又嗰班同學又唔同啦。咁所以呢啲美好嘅回憶咧，我成日都同而家啲學生講噶。其實而家嗱，我喺浸大都廿幾年啦，每一屆嘅同學咧，其實我而家都。應該嘗試，我都大部分係記得佢嚟自邊間中學嘅。 哦， 哇，咁犀利！ 即係如果你講過俾我聽，好似有一次有一個即係九五年畢業嘅同學啦，咁啊翻嚟學校同我傾偈，我突然間唔知點解腦海一彈到出嚟，我記得你邊間中學。佢話我唔信，輸到一餐 buffet， 我話好啊。咁梗係我梗係講得出去邊間中學啦，佢咁梗係輸咗差唔多啦，我唔使啊，飲茶。 啊，呢啲阿 Sir 真係好。 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中學嘅階段咧，係每一個人嗱，中學我哋嗰陣時就五年啦，而家讀六年啦。你嗰班同學咧係好純真嘅， 冇錯， 完全唔會有什麼嘅猜忌啊，唔會咩？就算我話我整蠱你，你整蠱我，都係大家好純真咁去玩嘅整蠱啊嘛，即係唔係話有什麼敵意啊咁樣。咁所以一齊嘅成長咧，嗰、那個中學嘅階段咧，你係建立咗你嘅性格啦，係嘛？我諗兩位都應該同意呢樣嘢啊。 建立咗個雷常乜嘢嘅性格咧？ 我諗建立咗一個觀察啦、好學啦，同埋大家中意討論啦。嗱，因為我哋男校咧，即係。有時啲男仔大家你講一句我講一句咁樣要有啲料啊，咁於是乎大家去睇書咯。 哦， 咁我年 即係個追求嘅。 咁我記得中四嗰年咧就有個同學咧，佢而家就做咗牧師嘅。咁佢當年咧上堂咧就成日瞓覺嘅。係坐喺尾位度啲老師成日堂堂啊邊個又瞓覺啊？係原來點解咧？我哋喺灣仔讀書啦，佢就住喺粉嶺嘅。粉嶺圍村嚟嘅，每日咧都要坐火車咁樣翻嚟翻工，咁梗係攰啦。翻學啦，翻學又做童軍啦咁樣。咁啊，方科嗰年咧就佢帶咗我去邊咧，就帶咗我去圖書館。 同埋睇咩書呢，就睇中文書。即係我哋嗰陣時其實係英文學校啦，當年你講70年代讀中學。咁但係我睇中文書。咁我記得呢，當年嘅化學呢，我係用中文嚟讀。 哦，即係輕害你。 輕害你披蓬炭淡氧氟奶納美女直輪流氯下甲鈣。 係啊。係啊。一讀書人一讀 書人啦。係啦。咁呢個呢就令我喺個語言上高其實闊咗好多。 嗯。 因為當年嘅書本中文書其實都唔少嘅。咁所以都係可能係某程度上想令我中意睇书啦。咁而家其实我都有睇好多科学嘅书嘅。咁我细个好笑嘅，细个嘅时候呢，小学读圣经科啦，当年小学喺天主教区嘅学校啦，咁搬咗去西环嘅时候喺圣家禄小学读啦。咁我记得四年班嘅时候呢，那个老师上圣经科呢就介绍耶稣嘅故事啦。咁耶稣如果我冇记错好似係三十几岁就离开啦。咁我 时 啦係啦，我即刻就諗啦。啊！我一定要长命个耶稣，我真系咁谂。小学嘅时候， 你成功咗， 系啊，成功咗， 又谂得几得意喎。 系啊，即系我会有啲咁样嘅联想咯。咁啊，后来到即系读下中国历史嘅时候咧，就认识个孙中山啦。咁我又谂，我要长命个孙中山， 系 啦，咁啊差唔多啦。 年纪几大啊？最后 应该五十尾左右咧就离开嘅。咁所以我而家要维持健康强健嘅体魄。 系呢个理由， 其实都 OK 喎，即系每到唔同嘅階段，然之後就認定咗一個目標，我要長命。 我諗即係我諗，我開心愉快望翻轉頭咧，就係我見到一樣嘢，我會好多時就係好正面去睇嗰樣嘢啦，同埋你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嗰樣嘢咯。嗱，譬如啊，劉偉恆你戴個眼鏡，我諗啊，點解戴個黑色眼鏡咧？個框係點嘅樣咧？你幾深度？幾多度近視咧？係咪你個眼鏡嘅形狀配唔配你個髮型啊、面型啊？咁嗱，其實即係我見到劉偉恆一個眼鏡，我都可以諗到咁多嘢咯。 哦，你而家都係咁嘅。 而家隨時都可以諗噶， 即 係其實我就而家好中意同啲學生去傾偈嘅，因為我每年咧都會帶啲學生去行山啊、露營啊咁樣。早期咧，而家講緊十幾二十年前咧，行到啲山嘅地方咧，啲學生咧就會問啊雷博士嗰個係咩山啊？哦，嗰個係馬鞍山，嗰個係金字塔山，嗰度係南蛇尖。而家呢幾年啲學生咧係冇人問我 嘅， 佢哋嘅好奇咧，佢嗰山啫嘛，咩好奇咧？最中意咩咧？埋到之後，有一個最高嘅同學，隻手最長嗰個同學咧，埋嚟， 影 張相， 拍 張卡先。跟住咧，佢哋就唔知道嗰個邊度。 係。 咁所以咧，我就中意同佢傾偈嘅。嗱，呢啲情況，呢啲學生咧，而家你又唔係好話得佢哋嘅。咁我喂嗱，放學喂，我哋知而家大學有咖啡店噶嘛？啊，即係唔同牌子嘅咖啡店都有。喂，飲杯下午茶，傾下偈啊！咁我 中意傾嘅， 我仲中意同佢 真係好啊，真係 後生仔傾下偈啊嘛。而家實要啊，如果唔係我變老餅噶啦。 好嘢。喂，嗱，我问几个问题先至再问咧，阿雷 Sir 点样即系同体育挂到勾嘅？嗱，第一样嘢就系咧，你知唔知一个同学叫陶赞新嘅？ 陶赞新啊，识佢阿哥嘅陶赞邦啊嘛？ 系咩？ 陶赞新 陶赞新咪当年 冇错， 越野 BMX 啊！喂，你真系嗰年代啊？ 揸架 BMX 往山 顶 冲冲冲，越野车装束到野外显威风。越过高高山，再跨过深深谷，更要冲出障碍，到达顶峰。齐共勇往直前，来参加这活动，年青一辈活力最重。是技术的考验，是毅力的锻炼，人人不可单单靠勇。珍惜这青春，应要量力而用。好过硬币应发币不收越弄越野 BMA 加着他只觉得轻松路纵使崎岖我心里不会多惊恐以我心思百种创出花色千种要发挥出干劲向目标冲 可唔可以爆得？嗱，我未得到阿陶赞邦嘅同意，佢系我中五嘅同班同學。 因为陶赞新咧就系我哋几集之前嘅嘉宾嚟嘅，佢系读科技嘅。 系啊，我觉得劲嘅地方咧就系咧阿雷 Sir 一讲咧都系讲翻嗰首系同 sport 有关嘅歌。 佢唔讲 陶赞，佢唔讲风。 嗰阵时啱啱咧 ，E.T. 嗰出戏兴起啊嘛 ，E.T. 咧就成功推广咗当年嘅 单车。 系啦，嗰幕我都记得，啲人即系 E.T. 喺架单车度咁样整啲警车出。 追佢啊嘛。 咁陶赞邦同你有咩关系咧？吓， 陶赞邦咧就中学，佢系陶赞新咧就应该系低我唔记得咗一班定两班嘅。 佢咁啊，你冇 佢中学嗰时咧已经咧喺嗰啲variety show 啦，即系我哋综合表演啊、圣诞联欢啊，拉吉他上台唱噶啦。 系咁啊，阿哥唔玩呢啲嘅系嘛？ 阿哥就少啲玩，阿哥就比较静啲嘅。 咁你咧？ 我都好中意听音乐噶。 系咩？你嗰时听咩歌噶？ 梗系 Peter Paul and Mary。 系啊， 咁你咪话嗱，嗰阵时咧，我哋中学咧，我记得1977年啊，讲埋年份啦。咁嗰阵时我就邓景波啦，就你知我哋梗系约系隔篱咗啲女校噶啦， 系 啊，隔篱啲女校啦。 开始讲你 好多间啦，梗系好多间女校啦， 系咪？ 咁我哋嗰阵时咧就邀请到喺跑马地嘅 圣波啊， 唔系 Mary 咯，系啦，系啦， 马利诺， 马利诺。咁即系有黄色校服同埋蓝色校服，佢哋两只噶嘛， 系咪？ 咁咧就喺佢哋學校咧就搞一個民歌嗰啲唱，即係籌款啦、慈善啦。咁當年咧，我哋請咗香港電台嘅一個啱啱出道嘅 DJ， 咁就彈吉他就幫我哋即係做一個主持嘅。嗰個係邊個咧？就伍嘉廉。 哦，我以為你講歐瑞強添， 唔係歐瑞強 啊， 係啦。誒，歐瑞強仲可以慢慢爆嗰啲料。 Elvis 後少少，因為 Elvis 係唱咗歌之後先至入嚟做 DJ 啊嘛。 係啦，咁啊，伍嘉廉，我而家即係同阿伍嘉廉，即係佢喺香港電台退休好多年啦。咁我哋都有打打歌啊，係啊，係啊，咁。喂，话时话黄金的旋律咧，我哋都话你攞翻卅年前嗰段带嘅黄金的旋律嚟咧，究竟都唔知系而家定系卅年前噶嘛？咁啊，同阿吴嘉廉讲起，阿吴嘉廉都有啲印象咧，当年咧就真系去过嗰间女校咧做个主持咯，系啦，系啦。 哦，咁你自己玩唔玩噶？即系吉他啊？ 我唔得噶，所以我又有自知之明咧，我就拣咗吹口琴咯。我唱歌唔得嘛， 系吹口琴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解你会攞起口琴嚟？ 因为点解咧？我家姐咧，当年咧喺师范学院咧就系读音乐嘅。 哦， 咁啊细细个都系玩音乐嘅。咁譬如有只歌，我记得当年就系《前程感受》啦，嗰只歌啦，《斜阳女》喺 拍灯装。 咁我叫家姐就喂，我想吹呢只歌，帮我写个谱，咪即刻写个谱俾我，咪吹咯。 即系你识查，而家仲识唔识吹而家？ 而家就要训练翻下啦。但系你话生日歌嗰啲都可以嘅。 生日歌都 系，琴系要吸气同埋呼，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口水， 系啊口水真系流晒噶， 揈晒揈翻晒出嚟再吹噶嘛， 系啊，所以吹口琴咧就一定要学识呢个卫生。 系 啦，所以你识得吹口琴咧，你应该识得点样卫生嚟保护自己啊！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戴翻个口罩，呢啲基本安全嘅防护知识一定识得。 系喂，咁仲有咩玩咧？嗱，即系唔好讲体育住啊！即系你，譬如听下歌啦， 听 下 民 歌 show 啦，嗰个年代嘅雷 Sir 仲有咩玩咧？ 大家冇谂到我系积咗几件冷衫。是真的不是 说事。计车衫之后就 变色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不是追女仔嘛。 开头就未必想着这样但后来呢都积过给女朋友。 是 啊啊、原因呢就当年我们读师范学院的时候呢我们体育本科啦他就收一些叫做通识科的 他 叫 complementary study 啦即是体育以外的。咁我们几个男同学呢就揀了呢就是积眼衫。 为什么 呢因为点解咧？ 即系点解唔系整车啊？ 系啦， 即系维修啊， 因为 整水喉嗰啲 衫咧，因为我细个都见阿妈佢啲 friend 啊友好啦，即系啱衫咧，我觉得。即係一個欣賞啊！即係你織幾件單衫，佢跟住阿媽咧就會度下你個夾啊、個膊頭啱唔啱啊，跟住著著著又織。咁我覺得呢一個嘅織單衫呢個藝術嚟嘅。咁我啲同學就諗啊，織單衫其實同童軍扎嘅繩結有乜分別啫？係咪、 哦、 都係咁樣嗰啲冷一嚿冷一條繩咁樣 就整埋啫嘛？ 變埋一塊咁係啦。呢、這個另外嘅欣賞，於是乎啊，走去試下咯。咁咧就織咗件背心啦，織咗件單衫啦，織咗幾頂冷帽啊，送俾啲朋友啊，當年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经验嚟嘅。 哦， 你而家仲记唔记得点织？ 而家真系唔系好记得。 咩高低针嗰啲啊嘛，系咪？ 系啊，高低针。我记得嗰阵时织俾女朋友嗰件咧，就用摩靴加珠。 哇，摩靴劲啊！ 系啊，即系织完之后咧，仲要用只手咧翘两个圈。咁咧，因为你每一针咧，你都要相同嘅手势翘嘅长度，同一样。如果唔系咧， 就会 系啦，唔 even 啦。咁有一行咧，我真系有个女同学，睇俾我织下。啊！织完之后咧， 哎、 就系嗰行阔咗，我真系唔抵得，我拆咗佢再织。 系啊，真系唔得噶，真 系。 大家个 手势唔同啊，系啊。 所以织冷 衫真系个个人嘅手势真系唔同，所以真系你系要。慈母手中线啊！真系， 你系咪当年系咪喺铜锣湾嗰个 Paris 嗰度买冷噶？ 銅鑼 有間咧白沙 道定唔知邊度嗰堆咧， 我好似真係行過喎， 有間冷鋪啊，我媽成日喺嗰度好耐㗎嗰陣時。 但係咧，嗱你即係你知織冷衫係一件靜態嘅活動嚟，你一定必須要坐喺度咁樣好專心咁織㗎啦。OK， 咁但係譬如側邊有人行過嘅時候，會唔會俾人 有？我哋喺海師飯嘅 女人型咁樣，係啊， 大家笑下咁啊，大家笑下咁，我心諗 都頭笑啦，大家又就 有咩好笑啊？我唔值得咩？ 型啊！ 让你有个惊喜，嗰晚立下决心，冒着日全冷线，连夜长为你遍植冬意，成日把我取笑，话我心似疯癫，曾记得清楚，从那天开始，冒着风雨亦要跟你相见，从那天开始，人变得新鲜，日日帮你做嘢也不生厌。长堤石旁，你将新衫穿上，想你日日出气，心比蜜糖中甜。从来未曾做过针织针织，把你仔细一看，泪已所向所见。这面长咗三分，那面唔啱腰身，实在激起白费一番心机。你话 甜心说他，你望如此伤心，斑斑鬼脸为你马骝肯变。 呢首歌咧就系嚟自赤道嘅甜心 Sweetheart， 咁咧就系讲一个女仔咧就想为佢嘅男朋友咧就织冷衫啦，咁织完出嚟之后织得唔靓就自己觉得唔开心嘅， 系 好 sweet 嘅一首歌嚟嘅。 系咁啊，唔该晒阿雷博士啦。咁啊，啱啱咧喺呢个访问出紧街嘅时候咧，我亦都收到消息咧，就话另一位咧我哋香港人咧即系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嘅雷 sir， 另一位雷 sir 啊，就 系 雷礼义先生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原来咧我哋今日嘅嘉宾阿雷博士咧。同雷 sir 咧都有深厚嘅交情嘅，咁我哋啱啱马上咧就揾咗阿雷博士咧讲一讲嘅，我听听我哋今日嘅嘉宾有咩讲先。 好， 哎呀，应该呢度啊，唔好意思啊。 我认识雷 sir 咧就系1979年上佢排球嘅裁判班，咁佢嘅特色咧就系喺百几个学员嘅课室里边咧系唔需要用任何咪嘅。因為佢把聲咧係實在係夠響啊！咁仲有趣嘅咧就係佢鄉下咧就係台山，我鄉下咧就中山。咁成日都搞笑咁講啦，佢話我哋嘅中山咧就中下中下，佢哋嘅台山咧啲人就勁啦，因為台山人嘅體能好好啊，所以打排球好。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點解佢哋咁勁咧？因為佢哋成個山都抬得起啊嘛，所以佢哋咁勁。咁另外後來嘅時候咧，就阿雷 sir 咧就轉咗去浸會大學，同埋城大同埋理大嘅聯校運動中心度做一個副經理。咁啊，嗰個場地咧正正我哋喺浸大一齊嘅，咁所以嗰陣時都一齊有傾有講，有講有笑啊咁樣。咁同埋即係佢個人都相當之隨和啦。咁如果講到排球喺香港嘅評述咧，佢係第一代啦。80年代中國女排嚟香港5年霸嘅時候咧，都係佢係第一代嘅評述員。而當年咧就食叉燒呢句嘅即係排球嘅術語啦，即係到而家都有人講嘅。就是、當年佢就利用餐屎，即係話呢個波咧升咗上去，對手又可能即係冇乜預防俾得好啊，咁咧你殺落去就得㗎啦。咁所以咧就佢咧就餐屎就亦做中文咧就係叉燒。咁另外一啲有趣嘅排球嘅術語都係佢當時諗出嚟啦，例如係美女梳頭啊。湯肚啊等等呢啲當年即係排球熱潮啦，同埋當年食住呢個青春火花嘅朝代啦，咁所以即係排球文化喺香港當年嘅青少年嚟講係即係都可以深入民心嘅，咁所以佢喺推廣排球運動嘅評述啦，引起即係排球嘅普及化呢個咧都受到好多人士嘅尊重啦。咁啊退休之後咧，佢就比較淡出啲啦。咁同埋即係以往佢喺大學嘅聯校運動中心咧，都依然係落手落腳咧，就係、是、做一啲即係帶頭嘅工作，例如佢會揸架日曬雨淋都會揸架剪草機喺球場裏面嚇，唔怕曬，唔怕落雨咁嚟做嘢，咁啊亦都引起其他同事嘅即係有個典範啦。 咁所以即係整體嚟講，即係阿雷 Sir 嘅離世都係對於我哋排球運動啊、體育界啊都有啲惋惜啦。 好，唔該。